第三是五轮，雷霆主场战星星，这两队之间上下也就是个第五位之争，他们的直接竞争并不是太关键，关键的是此时后边的追兵距离两队比分都很近，两队这一场中的败者很有可能下坠名次，离危险更进一步。其他三队呼啸本轮客场挑战一展，百花客场战黄蜂，而301继上轮后连遇强敌，他们需要主场面对微草。301是真正站在悬崖边上的战队，他们现在就已经在季后赛门外，艰难的赛程更是给了他们最大的阻碍。这轮之后，下轮还要面对蓝雨，最后一轮还有星星。第35轮电视直播是转雷霆对星星，还是301对微草，又是好一番纠结。最终直播方还是选择了301对微草的比赛。雷霆对星星虽然也很关键，但这两队的比赛在第16轮时就已经直播过一次，再加上星星在之后的轮次里关键对决还有很多，37轮对呼啸，38轮对301都有可能成为需要转播的关键性的比赛。电视转播只能选择一组，但媒体报道却对本轮的这两场关键赛给予了一样力度的报道。301队成了冬季转会窗后下半赛季的最大搅局者，若不是他们的突飞猛进打到这程度，以虚空烟雨等队的成功来看，前八大局已定。对于这样的搅局者，许多爱图热闹的荣耀玩家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301因此收获的中立支持者可真不少，他们现在经常会使用的舍命一击的打法也是非常有看点的嘛。5月15日，荣耀联盟第35轮比赛打响，301在他们的主场迎来了微草战队。 啊，301的主场今天是爆满啊！ 解说潘林此时在直播中感慨着。 那是当然，都打到了这份上了，301的粉丝们也该尽全力来支持战队了。 赛季初的时候，可没有任何人预见到301队会有这样疯狂的前景，不，就算是赛季过半的时候，也没有人能预见到。 谁会想到301居然跑去欧洲找来一个合适他们的骑士高手呢？ 301如果能够杀进季后赛的话，我想他们的这次冬季转会恐怕将成为转会史上的又一次经典运作。 明年夏天的转会市场，我想各大战队的眼界也会更开阔，荣耀赛场的世界交流没准也会从此渐渐打开。 但各地不同的赛制是硬伤啊。 赛制是有差别，但也不至于差太远，倒是以前版本进度的问题比较阻碍大家交流，但是近两年荣耀游戏方对全球版本进度的同步推广很用力，上赛季的75级版本大更新终于基本做到了全球同步了。 所以现在盛传荣耀游戏公司是在下一盘大棋，在70级版本阶段停留这么久，就是为了全球版本的进度统一。游戏公司早早就在谋划着让荣耀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交流。 这一点我倒并不觉得完全是传言，荣耀游戏方的运作应该确实是这方面的考量的，荣耀比赛还会有更加繁荣的未来啊。 哈哈，不过眼下还是让我们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荣耀联盟本赛季会打成什么样吧。现在距离个人赛第一场已经没多少时间了，电子大屏幕上虽然还没有打出出战名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选手席上都已经有选手起身，看起来是要准备上场的样子。301队这边正是为301本赛季带来翻天覆地改变的前英格兰荣耀联赛职业选手白树，微草这边呢，这个是是许斌。微草个人赛第一个上阵的恐怕是许斌。哎呦，这个巧合真是。 潘林有点激动了，许斌正是前301选手骑士潮汐的操作者，而白树来到301后执掌起的角色正是许斌走后301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骑士潮汐。新旧两位操作者的对抗，谁会技高一筹呢？真是相当吸引人的一场比赛。现场观众似乎还没有留意到双方选手席上的这一细节，但是等电子大屏幕打出双方首战选手确实是白树对许斌时，现场顿时喧闹起来。 徐冰转会是和微草直接交换了前全明星柔道选手李一辉，但是李一辉到301后，全明星柔道的光环却迅速被轮回的吕博元给摘走了。李一辉对301似乎并没有展现出昔日许斌那样的价值，301队上赛季最终未能进入季后赛，这一交换在粉丝看来是挺失败的。潮汐这一角色一直搁置，没有找来继任的操作者，在他们看来更是不可理解的一件事。但现在301有了白树，虽然目前他们暂处悬崖边缘，但是要知道白树可是后半程才加盟的301，真要对比前后半程301的战绩，后半段白树带给301的提升是飞跃式的。粉丝们无法不喜欢白树，他们对许斌的怀念也因为这新的替代者迅速淡化了。在301粉丝的印象中，有魔王之称的许斌总是磨磨蹭蹭的和一个对手纠缠不清，而白树不这样，单人赛事打得堂堂正正，团队赛中则攻守兼备，善于掩护也善于强突。这位欧洲联赛出身的骑士选手有着不同于国内荣耀圈的骑士风貌，他似乎对骑士文化更有感触。所谓的骑士精神在他而言并不只是骑士的那个觉醒技能，他的意识、他的打法、他的习惯似乎都在闪烁着骑士精神的光芒，他手下的这个职业仿佛已在象征着一种荣耀。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玩法了。有专门对白树报道的文章中如此一本正经地从人文角度分析着白树不同于国内荣耀圈骑士打法。那么到底是真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还是本土的骑士更加优秀？谁也没想到白树来301后初次和微草对阵，这两位顶尖的骑士选手就直接对话了。上场载入角色，白树的选图，训练场，一张地形并不复杂的公平对称的小图，双方在比赛开始后就立即看到了地图对面的对方。白树没有迟疑，潮汐立即迎了上去，许斌却在略一犹豫后这才操作着毒火迎上。双方的骑士就这样面对面，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到最后更是急行飞奔起来，两人手中的剑与盾更是都已经摆好了位置，都在死盯着对手的举动，却谁都没有发动第一击。十个身位格，八个身位格，六个身位格，四个身位格，再一步跨进，双方可就挥起盾牌就可以呼到对方脸上。就在这时，冲锋，许斌的毒火抢先出了技能，在四个身位格的距离竟然是发动了冲锋。毒火左手持盾，右手的骑士剑已探出，四个身位格的距离只一瞬间抹掉，咣一声巨响顿时传开了。白树在毒火突然冲锋后竟然准确地让潮汐掩在了盾后，毒火这一冲锋最终是撞到了潮汐的盾上。生命的白银，这是潮汐所持的银装盾牌，许斌曾经用了它整整3年，对于它的属性许斌了若指掌，虽然现在已被301提升到了75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调整，但是许斌相信生命的白银上自动恢复生命的属性301应该不会抹去。除去生命的白银，潮汐身上的其他银装如果没有大改动的话，都是具体自动恢复生命属性的。大潮汐久战不利，这是许斌心下判断，但偏偏他号称魔王，这对角色和选手的组合真的是贴切无比。可现在潮汐已经成了许斌的敌人，他发现自己需要攻克昔日他最喜爱的属性，而这还需要他改变自己的风格。魔王不魔那会怎么样？毒火冲锋被挡后立即开始抢攻，节奏极快，极猛的抢攻，全场都呆了，他们熟悉许斌啊，眼下这个攻击主动节奏迅猛无比的家伙真的是那个许斌？他到微草后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没注意到啊。电视直播中的潘林也直接看呆了，愣了足足有3秒， 这才开口道， 现在许斌正在积极抢攻。 说完他自己都觉得别扭，许斌积极抢攻，这是病句吧？主谓宾搭配不当吧？ 呵呵，看来许斌比较清楚潮汐的属性，知道打潮汐磨磨蹭蹭只会距离胜利越来越远，所以逼着自己改变打法呀。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是非常不合他的路子，打得还是挺别扭的。白树防守做得很好，许斌发动的攻势威胁不大呀。 那这场…… 李博不说话，预测结果这种事儿，他现在才不做呢。但这次没做他又后悔了，比赛最终完全就是他所分析的那样，许斌并不适应这种战斗方式，而他擅长的打法又对付不了潮汐，最终憋屈的被白树干掉了。 这场怎么说呢，白树的节奏其实放得挺慢，他也懂得利用潮汐这个角色的特点。这场比赛吧，我觉得就像是301的许斌打败了微草的许斌一样。 李一博说道。